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还是惹了一身尘埃，这片阴霾不应该排山倒海，是向我卷来。我不是你不能明白，只能看你走也无碍。我们的爱已不再不再精彩，渐渐地苍白。从不为谁存在。